三人行，我现在知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啊！您这个 岂敢岂敢， 九条命的王蒙老师，王蒙自传，这个满纸高天阔地言，一把如喜如悲泪，太多可聊的了。昨天咱们还曾说文化部长任上聊您有什么政绩，不是您说这语言，我先打一岔哈，比如说您这说话咱们看着跟这聊天啊，这个侃大山一样，但是我知道这当部长是不是也得会说官话。 我一直在追求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官话啊，把中央的精神能够尽量的和实际的情况和这个就是老百姓的语言结合起来，尽量的呢用一种谈心的方式，一种讨论的方式， 和风细雨， 一种变戏的方式，来把这个中央这个精神呢，能够把它让讲的能让更多的人接受。 我这个好好学习。其实这是你想学的境界。 没错， 你不说二老吗？你知道人家怎么称赞他，或者说暗讽他，说他什么？说他跟领导说话呢，领导就觉得好像在跟领导说话，同一番话哈，群众听了呢，就好像觉得在替群众说话。他说的是同一番话，是不是有人这样说？ 是不是？这是乔典韵，河南那农民作家乔典韵。他可能没当着我的面说，是河南的其他作家传给我的。张宇他传给我的，他说你看人家王蒙说话，领导听了不是说的是你和领导说话。就是同样的一个话，一个场合的话，说领导听了觉得他替领导说了话了，群众听了觉得他替群众说了话，这就是我找这个最大的共同点嘛，是我寻找这个最大的共同点嘛，是不是？ 因为他等于是群众当了领导，多年的新疆农民嘛。对，我就注意到这书里还写到一个细节，这真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啊！就好比您到一个地方，细节我记不太清了，好像当时一帮作家在说揭露社会阴暗面，说文学的这功能揭露社会阴暗面。你看他就说的特别巧，我觉得您是怎么说？说一个，我觉得这个文学它应该触及是灵魂， 是 吧？是灵魂。再一个，不要讲阴暗面，我们要讲是立体化的反映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这样，我去陕西，因为那时候正在讨论，一个是干预生活，一个是揭露阴暗面，我就提呢，我说其实呢，文学呢。这个其实不是我发明的，是高晓生最早说的。他说文学主要是干预灵魂，是吧？你说文学干预生活，您干预是吧？干预医院，是干预铁路，您还是干预公安？ 社会运作层面很少起作用，你还是起作用于人心嘛。 甚至我连这种啊比较就是说的比较不好听的话我都说过，我说用文学。克服官僚主义啊，很困难。用官僚主义克服 文学很容易。 没错，没错。这是作协主席会说的话。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说揭露阴暗面呢，这说的光说这揭露，我说我建议是揭露矛盾。揭露矛盾，揭露矛盾冲突，生活中的这种困难矛盾，而不是说光揭露阴暗面。后来当场。因为在陕西嘛，陕西有些老作家，那是胡彩、杜鹏程、王文石，就是这几个人都是李若冰，都是 山药蛋， 都是不是山药蛋，是山西 哦，山西 陕西，这是延安，都是延安传统的。这个当时杜鹏程主持会马上就说，是吧，完全赞成王蒙同志的意见，他这个讲干预灵魂与揭露矛盾，比讲干预生活与揭露阴暗面，这是当时苏联的一种口号，苏联二十大以后的一个口号，要更全面。 而且当官的也比较放心，因为他们就怕你来直接干预他生活灵魂的那哪一年的事情他也不管。不过他嘛，人家都只看到他一面，我觉得这对王蒙有点怎么来说哈，就我个人看法， 是 很多人都觉得他就是极其聪明，说话几面讨好， 对， 我却注意到他常常是站在人家对立面说话。比方说出国访问吧，他就老替共产党说话，老人家一说什么中国的什么问题啊，他就跑出去坚持就是我们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啊什么，就反正是跟人家对着干。然后在北京吧，他又去老说现代派好， 又说西方的很多东西你不应该简单的批判。 嗯嗯嗯， 你看你不这不是到处不讨好吗？你都是对着人家在干嘛？ 那怎么办呢？如果要我说跟他一样的话，我还去干什么？就他自个儿说就完了，是不是？ 对，所以人家常常看不到这一面，人家都看到你刚才讲的那一面， 是 就是说 是 说话怎么大家都听得那么喜欢呢？ 你比如说一个作家，咱们过去说中国有种士大夫这种所谓什么清高或者什么一种人格，你倒是会有那种担心吗？怕不怕同行或者圈子里的人觉得这人怎么爱当官啊，或者说是往左靠啊，或者说是怎么着，有这担心吗？ 我想不会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有一个互相引导。 嗯， 是吧？在一部分呢，有一部分这个愤青啊，把我往那个左的那方面推的时候啊，真正的那些 左的不接受， 又恨不得把我打成这个什么什么分子才好。他们互相批，所以我老琢磨一个可能性， 嗯， 就开一次关于王蒙的研讨会，要让这两方面的人一块来讨论。我是特别有意思， 那成大辩论了。 让胡一虎 对一虎一席谈， 让胡一虎一主持。 像刚才徐老师还说到，就是您到外国说些什么话， 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说的太过，是不是？有时候他有些问题有外行， 嗯， 比如说他说啊，你认为啊，按中国政府现在的政策，中国能出大作家了吗？就我说这个出大作家跟政策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吧？我说曹雪芹是由于是康熙的政策好啊，还是乾隆的政策好啊？ 人家的意思说 他是雍正的政策好啊，是 啊， 我说当然你要给作家迫害的忒厉害了不行，忒厉害了你把这个肉体都消灭了，这作家他是多大他写不了 啊。 我说但是其他情况下，我从个人来说，我希望作家条件越来越好。但是从作家本身来说，你要是真是条件特别好，让您住着这个五星级宾馆， 嗯， 是吧？每天是 也未见得就好， 你就写出好作品来了，嗯，绝对不可能了。 这是两码事儿， 哎，这是两回事情。 那就是刚才我还想到一个，说到外国，就是咱们在外国设这个文化中心， 对 这个事儿，当时是怎么回事？ 哎，这个也有一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可贵的，说明了我们。就是这30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文化生活的变化。 嗯， 因为在我在任上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个麻烦，就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是不断地要求在我们这儿设立文化中心， 歌德中心，是吧？ 歌德学院呢是由于当时的总理跟他签署了，当时呢而且有一个规定，除了教德语别的活动不许搞。 其实还是很多， 但是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慢慢的扩张这方面的活动。 嗯， 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跟你那个部长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 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故事啊，讲起来长了，咱们可以待会儿专门请他讲。我倒是想，就是说中国的很多事儿，你看他刚才讲，这30年来啊，今天认为是这个天经地义、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你看在当时啊，这个观念改变呢，就那么难。就像咱们那天还聊到，就是说啊，说是您当部长的时候，深圳搞一个礼仪小姐的评选，然后你就给卡了， 是 就不准搞， 是。 但是后来这个事儿是怎么就现在就神州大地就开始选秀选美呢？ 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发展，是生活本身走到了这一步。我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机构为此开过会议、发过文件、做过决议，做过批示、做过决议。这事儿啊，如果要这事儿都找领导的话，这领导太困难了。 操作层面上就是说这事情自然而然的由商业层面开展，那领导呢也不必负责任。推到再高一点呢，这其实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对不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嘛。 他其实就是像 你这历史唯物主义，我不在我这个中央团校二期毕业的 中央委员之下， 学员之下，可以。 但是去下广告，锵锵三人 行，党校进修， 广告之后见。说说诺贝尔了， 是 我发现他这书里有些秘闻呢，就是他是不是当年马悦然，就是咱就说那个中国评委哈，啊不是中国通评委马悦然曾经让你提供过一份 是 中国作家的这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提供这份有什么韩少功啊、铁凝啊 是 这么一些人，但是后来据说这个名单被认为是有什么 提醒性、警示性什么意味是？ 没有，是这样子啊。1994年，我收到马悦然先生的一封信，他说啊，瑞典科学院想邀请您来做一次访问，而且希望你提供一个书面的材料，这个书面的材料不要少于15页。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洋人不讲字数，讲页数， 讲页数。 我心想，我字还这么大， 这不双行的那个 上吗？说你可以推荐5个中国的作家来争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说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5个作家当中也可以包括你自己。然后说把这个要给我们一份正式的英文稿。这个稿子将作为科学院的档案，这个保存起来，而且我们付给您劳务费，大约是2000美元。那个时候啊，觉得2000美元还挺多。 那时候你是部长？ 不是，我已经下来了。 啊，已经下来了。 94年 啊，就可以挣点外快了。2000美元。 这个当时认为2000美元还挺多，要现在这2000美元也不值钱了。我就写，我非常认真呐、啊。我是按这个拼音的字母的顺序，但是现在我说的不见得符合这个顺序了。我写的有铁凝，有王安忆，有韩少功，有张伟。我还留下一个呢，我可以在这儿，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了，还留下一个是想给自己往里头推，但是我们还没写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就是后来我而且是委托，我这都有名有姓。是现任的外文出版局的副局长黄友义先生，他这个英语特棒了，他在英国在美国都留过学，他给他都翻译完了。结果翻译完了，当时的规则呢，就是先要征求我们的驻斯德尔哥尔摩的一个机构的意见，就是说适合不适合去。嗯，这个机构呢，就是说他不要去。 前部长， 然后呢，文化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文化部呢，在当时的文化部的领导关怀下，就又正式发了一个文，说我们认为呢，王蒙先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应对吧，任何复杂的局面。 地下党，有这样的经验很丰富， 他应该呀、啊，他还是去一下，有利于这样一个文学的交流。 对， 但是那个我们那个有关机构呢说不，他不能去，他不能去呢，于是就改由是吧？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萨斯航空公司的总裁发邀请，说邀请你到瑞典进行访问。咱们这机构火眼金睛，说是萨斯航空公司。王蒙又不搞民航，他来干嘛？是不是？哎，说这个背后仍然是马悦然啊，他还是去不成。这时候瑞典的外交部长，而且是副总理兼的，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来和我们国家的有关外事工作的领导人见面，特别提到说我们热烈的欢迎，王蒙先生去访问。这样，我们国家的有关领导人呢？是一位副总理了，就关心这个事儿，说既然这样的话就去吧，去吗？结果这时候我不知道，同意去了，可是我不知道。文化部这边的某些具体工作的机构呢，火了，说我们提了多少次了，说是要去要去要去，你这不让去，现在突然你又高兴的说让去，因为他不知道是那副总理说出来的，他以为是那个具体机构忽然改了主意。要知道是副总理，他不敢来。不办，这事不去了， 赌上气了。 这谁？你可别小看。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是吧？局长有局长的作用，处长有处长的作用。 是， 不用办了，那一句话完了，就没去成。 他没去啊，最后 没去成了。而且最可笑的是呢。这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主任罗德毕，你认他不？ 我知道。 这罗德毕也到我家来了一趟，我也不能说呀，是哪儿不同意我去？我说这个看样子，我说这个 程序， 我这个手续我还没办下来，我说估计我要去不成了。 人家以为你不愿意去。 这个罗德毕他判断的，所以我认为他属于 略带长舌的这个， 长舌男 的，但是 王某看不起我们， 所以罗德璧回去就到了这个马悦然那儿说，王某不愿意来，王某下礼拜他就上首尔了，那时候还叫汉城，这马悦然就很火啊，说他汉城就能去，是不是啊？他台湾都能去啊，就斯德哥尔摩他不想来，他发表一个声明。王蒙不来，证明中国的有关方面，他还以为我代表谁呢？对，这个瑞典科学院没有兴趣，没有和诺贝尔文学奖打交道的愿望。他这里头有一个暗示，就是从此你中国作家甭想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是吧？你自个儿你都不愿意，你还来？ 至少是你官方的，你跟北京认可的作家，你跟我们不合作， 跟我们不合 作，那我们就扶植其他人了，他就这个意思。 您的意思是说，当时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没准就是您这名单里的谁，就是中国大陆的作家能得诺贝尔奖？ 不见得，但是他有参考作用， 有参考作用 ，就是人家也很重视，人家认为我起码我当过文化部长，起码我和中国的领导层还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我还有我的身份，我还当时还是全国政协常委，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认为呢，可以和我做一些这方面的交流和磋商， 至少不会产生那种其实误会造成了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跟中国政府之间好像是很对立的这么一种情绪，这个是不应该。 但是想对立的人也绝对有，因为93年我在纽约，的那个他叫华美协进会 China Institute， 我讲完了话了，美国国际笔会的美国 Pen Club 他的这个秘书，实际等于秘书长，我想他叫 Susan， 叫什么，一个很富有侵略性的 aggressive 这么一个 lady， 他就来了，他说王蒙，你知道吗，今年要给北岛发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不知道，据我所知 北岛提名好几年了， 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他是保密的，他说但是我知道他真是 不是 充满自信。 听那段子，感觉北岛也知道， 不能怪北岛，是那些台湾的记者每年都守着他的家啊。 他说我知道，我说那很好。他说你什么态度？我说什么态度？我说谁得的都我得祝贺呀。我说留下那么大一笔钱， 是为了钱是吧？ 我要祝贺呀。我说你得了我也祝贺呀，是不是？他说那中国作家对这会是什么态度？ 对，我也想问你这问题。 我说那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他立刻就火药起来。Why？ 为什么会有人不高兴？我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说一个 writer， he or she， 他会想什么呢？是不是 ？Himself or herself is the best one。我说哪个 作 家会觉得别人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没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 是啊，我说这作家他。他怎么会为北岛得这个文学奖高兴呢？然后他底下问，他说那中国政府对这个什么态度？我说这个说的还忒早点儿，对吧？因为我现在我不担任政府的文化部长了，我也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对这个奖的看法。当时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咱们这个姐们儿啊，她拿一个红布，啪啪去。 希望这个 西班牙斗牛，希望那牛啪就冲过来，他要的是这一手， 撩拨我们， 他要的是这一手。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您就说这中国作家呀，我们现在不都评论就说啊，这个意淫呢，诺贝尔啊，您怎么看这意淫这事儿？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太不了解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啊，是现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奖，也非常严肃。他呢也推出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记录。 你像一般聊闲天的就说，咱们干嘛写小说的，我干嘛在乎他怎么看我？ 是是是， 这种您怎么看呢？ 这个我觉得也对，是吧？因为中国呢，他这个从改革开放以来呀，大家都有一种情绪，就希望自己被世界所承认， 全球化， 希望被世界所承认，所叫做走向世界， 好像自己本来在世界以外，现在走向。 比如拍电影的人吧，他就以能够得到什么戛纳呀，奥斯卡，要是这个， 你体育这好办，你刘翔啊他都承认， 对对对， 哎，可是这文学最要命，你怎么办？他语言也不一样。另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呢，他这个评委会，他这个瑞典科学院呢，他只有十八九个人呢是有这个投票权的，其中懂汉语的只有马悦然教授，哎，一个人。 您好比说啊，以您的这个文学眼光， 是 你我发现他在这个书里啊，您好像是个有自信的一面 啊。 您觉得您觉得您够格得诺贝尔奖吗？ 我觉得呀，问题在于啊，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它代表的并不是一个文学的标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弄不清这一批院士他们是根据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判断。比如说他里头有些特别好的，比如说像海明威啊，比如说这个马尔克斯啊，他都影响非常大。 但还有赛金花， 他也是那个是这不是赛珍珠？ 赛珍珠 不是赛金花， 对不起， 赛珍珠是 赛珍珠，赛珍珠。但是有时候呢，他有一点，还有一点特别可爱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有几分天真。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喜欢发给这 dissident， 就是这个不同 政 见者、异议者，这是很明显的。帕斯捷尔纳克呀，后来那个 索尔 仁琴这些。但是他也发过像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是苏共中央委员，是这个 他也是中共中央委员， 是这个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朋友，他也发过。西方国家，他常常发左派， 对，很多左派， 那萨马拉贡， 对， 葡萄牙共产党人，那是谁呀？是那个他的阿拉法特的朋友，他是同情阿拉法特的。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这儿呢就分成两派。两种，一种就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跟天神一般，就跟奥委会一样，你只有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 这 中国作家两个原罪：第一，到现在为止境内的作家没人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二，一个谁那模样现在他不像文学， 不像 现在要求有一个鲁迅式的作家，所以这个中国作家两项原罪。 哎呦， 然后 没诺没鲁。 非诺非诺 非诺非诺 非诺非诺。